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96集，青铜镜买主。 其实啊，古玩界真真假假，其中不乏一些来历不明的，大家都是游走在灰色地带，要是被人发现是我给有关部门举报的，那我在这一行也就混不下去了呀。所以啊，这一次我也是担了风险的。无论如何，三天以后你一定得把镜子给我带回来。 冬至把镜子放进背包。 你放心吧，回去之后我保证第一时间把东西交给龙局。不过您对我可真是深信不疑啊，也不说扣押我一个身份证什么的，这么贵重的东西就让我带走了。 龙局肯带你来这就够了。 可我还没能喊一句师傅呢。 你是不是不够殷勤不够虔诚啊？ 我恨不得一天三餐都请他吃呢，这还不够殷勤？就怕他见我见多了觉得烦呢。 哎呀，他那个人就是那样啊，用我孙子的话怎么说来着，闷什么 闷骚。 哎，对对对，就是闷骚。你得投其所好才行。 那您教教我呗。 这个投其所好呢，不是说非要送什么东西。龙局这人做事认真，你在他面前也得认真一点，凡事多学多问，不怕出丑，就怕不懂装懂。 冬至点头受教。 啊，那他有没有什么爱好啊？ 好像还真没有。他偶尔会拿着古剑放在我这里祭卖，也会让我帮忙留意古剑。我问过他是不是喜欢收藏古剑，他又说不是。话说回来，他平时就过得跟苦行僧一样，烟酒不沾，还真不知道他有什么。哦，对了，之前门口有只流浪猫，我倒是见他喂过几次。 那这么多年您就没有见过龙菊有女朋友或者老婆吗？ 还真没见过，你是头一个被他带到我面前来的。不过我知道你们修行者跟正常人不太一样，据说你们特管局里单身汉也不少，可能平时都太忙了吧。哎，你要是能帮他介绍个女朋友，别说徒弟了，当个干儿子应该都没问题。 那我把我自己介绍给他行吗？ 啊，你说什么？ 没什么，您交给我的任务保证完成。 对了，这里啊还有把剑，是我新收的，据说是三国时孙权的佩剑，我瞧着不假。不过这不是他的常用剑，品相也仅算是中上，可能比青竹剑略逊一筹。你帮我回去问问龙局，看他要不要。 这时外头进来了一个年轻人。 钱叔。 啊，阿顺啊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吗？ 阿顺的 T 恤上有几块污渍，头发看上去很久没剪了，索性在后面扎起来。他嬉皮笑脸地走进来。 哎呦，有客人呢。 怎么了？ 阿顺看了冬至一眼，嘴上说着没事没事，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晃起了二郎腿。冬至正要走，钱叔却按住了他。 这我大侄子。 原来是大侄子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果然一表人才，一点都不像您。 哎，去你的，有屁快放。 阿顺回头往外面看了一眼。 哎，那镜子还在您这里不？我是来要回去的。 冬至看到钱叔给他使眼色，马上就明白了，这应该就是上次送青铜镜过来的那个人了。年轻人吊儿郎当，透着股成天无所事事的二溜子气息，不过他在钱叔面前却有几分顾忌，也不敢太造次。 怎么找到买主了？ 人家出了这个手。 阿顺强忍得意，伸手比划了一个手掌。 50万？ 你是瞧不起我呀，还是瞧不起那镜子？ 再加个零。 哟，你小子行啊，出息了，这可是大买卖啊。 好说好说，哎，这次就不劳您了，不过你这辛苦费呢，我照样会付的。 哎，不巧你来晚了一步，那东西啊现在没在我手里。 哎，钱叔，我爸跟您可是几十年的交情，您可不能坑我。 哎，谁坑你了？不是你让我长眼的吗？我拿不定主意，所以送去让老友帮忙鉴定了。昨天刚送走的，起码得明天才能要回来。 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去帮我要回来呀。 你也别急，我那老友啊，一辈子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好东西。你那面镜子，人家还看不上眼。只不过说好三天就三天，现在提前去要，不摆明了不信人家吗？到时候人家一个不高兴，以后就跟我断绝往来了。 这，可是我已经找好买家了，现在就要卖啊。 晚个一两天，那镜子又不会变成玻璃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根据我的推测，那镜子上的铭文很可能是舔文。如果我那朋友确认了，你这面镜子别说500，就算是1000都便宜了。你就不希望拿回来可以再抬抬价吗？ 阿顺听到这话，脸上也浮现出犹豫之色。钱叔挥挥手， 行了行了啊，这事儿啊你得听我的。后天早上你来拿，保管完璧归赵。 店铺的帘子被掀开，伴随着一股热浪从外面涌进来，把室内的冷气一下子都吹散了。又有两个人走进来。 郑先生，怎么样？ 对方西装革履，看着不像出入古玩店的，倒像是都市白领。阿顺回过头，笑容满面。 李先生，哟，真是不巧，那个东西啊，现在不在这个铺子里。 怎么回事？ 啊，送去鉴定了。不过很快就能回来，咱们后天一大早在这里交易，怎么样？ 不行，我们现在就要，不然我们就不买了。 您别急呀、啊，有事儿好商量嘛，这不是？那东西啊，我也是从别人手里收过来的，真假难分，总得让专家先做个鉴定，这也是我对客户的负责呀，不是？不然呢？回头你们拿到手说是假的来问我退钱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 我明天就要坐早班机离开这里，既然有心问你买，那就肯定不会反悔。如果你现在拿不出来，那很抱歉，我们这笔买卖只能作罢。 有话好说。有话好说吗？ 见对方转身要走，阿顺急了，忙拉住他，而李先生却好像背后长了眼睛，没等阿顺碰到他，就已经撤手避开。 哎，钱叔，你快问你那朋友把东西要回来呀！ 阿顺催促着，钱叔装模作样：“ 哎，行行行，别着急，我这就打电话去啊，你们等着。” 他对冬至使了个眼色：“ 大侄子，看着点啊！”“ 哎，你忙去吧。” 钱叔没让他把东西拿出来。他也装傻充愣。钱叔转身去了后间，阿顺还在好声好气地给对方陪着好话，李先生他们却是冷着一张脸，不为所动，也不看这店铺里的其他古玩一眼。 啊，两位，我们店铺里也有别的古董，货真价实，你们要不要也看一眼啊？可以搭建一起，价格有优惠。 你这里的东西我们看不上眼。 冬至现学现卖，热情推销。 哎呀，您瞧这把剑啊，是三国时期孙权的佩剑，大名鼎鼎，如假包换啊。 听见孙权的名头，李先生上前看了一下，露出不屑的表情。 哼，孙仲谋有刀剑二，名为千古剑和万古刀。这把剑顶多只是普通的佩剑，送我都不要。 那当然了。如果是千古剑，早就送去博物馆展览了吧？怎么会在我们店里啊？ 也未必都在博物馆吧？中国人毁坏的文物还少吗？ 冬至故作惊讶：“ 难道你不是中国人了？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